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科学阅读有关系。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张贵勇博士。张老师您好。 玉龙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先向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其实您日常的工作呢都是和教育有关系，包括呢也是和教育报啊这份报纸是息息相关的。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日常工作中，您所从事的具体内容和阅读啊和科普之间有什么交集？ 我在教育报，我是2003年到报纸的，在中国教育报做过编辑，做过记者，最从2014年我开始到中国教育报那个编辑部的，就是评论部，开始做评论部的一个编辑和主要是编辑。在那个评论部的编辑工作呀，其实主要还是业务方面的东西。我的阅读，我的亲子共读，或者说我对科普阅读的研究，更多的是业余爱好。因为我有个孩子，我是陪伴我的孩子成长，一直成长的。他从小读的书，我是从他很小，不到3岁给他每天讲故事，一直读到他小学4年级，读了8、9年，很长时间。 您每天给他讲故事怎么讲？是自己编故事还是照着绘本讲？ 我其实更多的是照着绘本讲的 啊， 给他读，跟他聊。 所以这个过程中是接触了一些科普书。 科普书其实也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一开始读绘本，读那些儿童文学作品，到大了以后，他开始问我一些跟科学有关系的问题。我就开始，因为那个时间主要是小学3年级左右吧。我就意识到该给他补上科学课了。所以说我就找了很多经典的、有趣的、好玩的，写的很美的科普童书，给他一起读，一起去聊，一起探讨。 我跟您的相识啊，是咱们之前共同参加过一次科普活动。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是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科学知识，所以呢我认识的做科学普及方面的这个科学家很多。您呢实际上是一位文学博士，在您过去的这个工作中，其实和科学之间的这个交集不是特别的紧密，是这样吗？ 虽然我不是研究科学的，我一直学文科的，但是我在2014年做中国童书榜，那是新阅读研究所，那朱老师那个做的那个，每年评童书的时候，我都是那个科普组的那个，就负责科普组的，就科普，就是这么多年来很多大的榜单，比如说那个深圳读书月有个年度十大童书，还有首都图书馆阅读之城的评委，我都是他们的评委，而且更多的是负责科普方面的书，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也阅读了大量的科普童书吧，所以说还是挺有感觉，挺喜欢这个领域的。 对，就是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读书特别多的人，读书已经是您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也不算是特别多吧，因为这个人外有人嘛，我也知道很多人，也有很多专家读的书比我还是多，我更多的是专注于科普童书这一领域，而且是从小学的中学，我是更多的是希望把它分段分成给孩子推荐的。 所以今天您来到我们节目中是带着任务来的。有平常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科学知识呢都是针对成人的，甚至说针对老年人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很多内容都是针对小朋友，针对孩子的。我呢也提前给您呢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打着引号的，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来推荐几本适合孩子看的科普书。您刚才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其实针对孩子的科普书的阅读也是要分层的，所谓的分层其实是分年龄段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其实你其实可以想象，比如《10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书，你说老少通吃，但是我觉得给幼儿园的孩子看嘛，就有点他独自看肯定有麻烦，需要大人来讲。 对， 但也有很多好的童书呢，好的科普童书呢，其实孩子到了3、4年级的时候自然就能够读进去。比如说我家小孩子喜欢昆虫，特别喜欢昆虫，他算是一个昆虫专家，他对于昆虫极其了解， 因为就因为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看了一本叫《库虫学校科普漫画书》，那这是一本漫画， 是您推荐给他的吗？ 是我推荐给他的，就是因为我在参加了一次新书发布会，还采访了那个作者，我觉得这个书很好玩，其实就推荐给他，没想到他一下子走进了昆虫的世界，而且那本书有一点好玩，就是说把那些昆虫都变成一个班，在一个班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飞虫班、爬虫班，所以说那些大自然的昆虫成为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所以读起来特别亲切，他就一下子钻进去了，所以越看越爱看，我就把更多的更多的深一点的、更有趣一点的那个其他的作者的书，好书也找过来，所以他慢慢的他那个知识结构、知识范围特别庞大了， 所以 深度也有了。 您是在自己家孩子身上得出了这个结论，其实给孩子来推荐科普书要一步一步分层次、分年龄段。 我也经常到那个小学里面跟孩子，给孩子他们讲故事，给他们推，跟他们一起上课。虽然课不是很多啊，但我隔段时间就会去一趟的。所以说我推广童书的经验，既来自于我家的孩子，主要来自于我的孩子，还有一些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的一些孩子的反应。 那咱现在就出主要内容吧，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讲，要给自己家的孩子来给他们准备科普书，尤其是新手爸妈，该怎么做？ 我的几个观点哈，我觉得科普书，也是分层次的。比如幼儿园阶段的话，可能看一些认知类的科普书就行。 什么叫认知类的？ 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汽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让推荐一些书，这样的书就是那个互动的翻的，让孩子知道这些汽车都有哪些种类，有新能源车，有汽油车，对吧？有的汽车是开在陆地上的，有的汽车是在沙漠中，就是更有优势的， 对， 有的汽车很可能就是说水陆两栖的，所以说就是让孩子对于每一种车有什么特点知道就好，他可能并不能够见识出很深的那种机械原理来，让他知道这车是什么。车跟比如信号灯、交通道路，还有一些房车呀，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事物，让他在心里面有一个图谱就可以。而等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左右那段时间，我觉得让他慢慢的知道这些名词、这些车的种类背后的一些原理，慢慢的了解到，因为那段时间他有一定的人叫思维能力了，他也有深入思考能力也比较多了。所以我觉得再往深一下，我觉得到了中学，因为他开始了地理、历史、生物各种学科，他在学好每一个学科的基础之上，他要了解到各个学科之间是彼此联系的。这种联系其实真的就是能够让孩子思维更有深度，而且能够让他有更有创造性。我觉得这种书的推荐能够对他的学业也好，对他的成长也好更有帮助的。 我听明白了，您刚才其实把这个科普图书的阅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孩子对于世界建立一个结构上的认识，比如说就以车为例，它分有什么样不同的类型。第二个呢，在结构当中来填入具体的内容。第三个呢，在内容当中找到联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这不仅仅是读书，我们在学校当中学习很多的知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这样。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小学三年级之前，我觉得孩子看科学就感兴趣，可以让他多看一看。如果他不太感兴趣呢，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儿童文学，就是让那些好的故事先让他有一个美和善的心灵。我觉得这方面，而因为毕竟那些故事嘛，能够激发他的想象力嘛，我觉得小学三年级之前就是拓展想象力的边界。而到了三四年级之后呢，孩子开始更多的他那个认知开始关注当下了，所以开始关注那种社会怎么运转的，更关注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事物。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引导他多看一些科普书，他对什么感兴趣。我家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对那个昆虫感兴趣，我给他找了很多昆虫方面的书。有的孩子喜欢汽车，还有的孩子喜欢地理，建筑，还有喜欢船舰的都可以。我觉得家长就可以把相关的书给他找来看一看。这段时间到了高中，我觉得初中高中那段时间因为有应试的需要，我们一方面要让他把书本上的知识学好，另一方面要真的是拓展阅读，让他，因为毕竟未来的考试真的这不只是局限于书本，还考他的那种阅读的宽度和深度的。 您的意思是小学三年级之前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也不见得说家长一定要把他朝哪个方向去催促，没有这个必要。 对，因为每个家庭的孩子不太一样。其实我个人就从那个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来看呢，就是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孩子更关注更天马行空的想象，他对那些原理吧，他没有那么着迷，而到了三四年级之后呢，他开始就是对那个原理开始很感兴趣的，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拆开一个什么东西，闹钟啊或者手表的拆开， 他就想知道，但一二年级可能那些孩子更可能把那个闹钟当作一个好伙伴，当作一个纯真的，或者是跟自己的能玩到一块的一个虚拟的什么东西、啊。 嗯，对，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给孩子要在三年级以前建立一个美好啊，一个心怀善念的这样的一种认知环境，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皮亚杰有个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嘛， 嗯、 因为他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他处于那种叫前运算阶段，那段时间还相信他老人。 什么阶段？ 前运算阶段。 前运算阶段， 就他不是用数理逻辑来看这个世界的， 哦、 他是用那种 什么呢？ 用幻想、想象的这种东西。 哦、 比如说三年级的孩，一二年级的孩子，他会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嗯、 相信牙仙女，对吧？等到了三四年级，他就知道那也是假的，他就不信了，明白吧？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年、哦，他有梦想、浪漫的那个年龄，我觉得真的应该把这些浪漫的故事推给他， 嗯， 让他去心灵感受到相信这个世界， 对， 好人多，坏人少，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嗯， 我觉得这些基本的叫什么道德观念，我觉得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或者一二年级之前需要沉淀在孩子的内心的。 哎呀，这个很重要，这个甚至我个人认为要比沉淀一些科学技术的知识要更重要。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底层代码。 对， 就底层代码如果写好了，其实在这个好的底层上再做任何的建筑，这个建筑都是有意义的。要是这个底层出了问题，那这个建筑盖得越高，可能问题就会越大。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也说精神谱系的传承，其实我觉得那些传说、 嗯、 童话、儿童文学那经典的，我说、 嗯、 他们之间就是有一种传统东西带过来，让孩子衔接上或者接续上。 嗯， 而科学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水到渠成的。 嗯、 到了三四年级开始开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课程科学课就开始不见得变深了。 对， 开始讲究动手操作一些东西了。 嗯， 所以那个时间，我觉得让引导孩子还对什么感兴趣，家长进行怎么去引导，我觉得就会很自然，也会很有好的效果。 嗯，您刚才提到经典的儿童的读物，咱们现在先说三岁以前的啊。 嗯， 这个经典这个字儿该怎么理解？ 嗯，经典在我这边看来，我经典就是，其实我倒不迷信说哪个书卖得好，或者是哪个书怎么怎么样哈、 嗯， 因为毕竟有的经典的书，我也举个例子，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比如说孙幼军的《小猪稀里呼噜》，我觉得是很好的书，但其中有些内容确实跟时代有点，就比如八十年代那是八十年代中国， 嗯， 那也是好东西，但我觉得跟那个21世纪的孩子来看。比如七行八式这些东西他可能就不太了解、 嗯、 因为现在都是市场上买东西了，都在网上买、 嗯、 网上购物了、 嗯、 市场上那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肆意压价的事儿就很少，他可能看不到、 嗯、 所以说所谓的经典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搭建对于三年级对于三岁之前的孩子更多的是一种打开幻想空间的那种想象空间的那些作品。 嗯， 我觉得那样的好的故事往往是不过时的，比如说神笔马良那样的故事，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嘛， 嗯， 他的神奇就在那支笔，对吧？而不是在什么任何时代，可能都会有这种想象东西的存在。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三岁之前的经典，更多的就是， 就是咱们小的时候都看过的， 对，都看过， 现在还能有的， 对， 依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都能算经典。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认同你的观点。另外一点，我也是觉得还是有趣的，经典还是有点趣味的， 嗯、 教化的东西。虽然有经典，可能有一些教化的东西，但我觉得， 嗯、 有趣的、有教育意义的，我还有文字优美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都可以， 嗯、 只要孩子喜欢，我觉得都可以作为经典的组成部分吧。 嗯，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在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与科学阅读有关系。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张贵勇博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和张老师探讨的话题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啊，科学阅读。回头讲来呢，我们今天其实是请张老师带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呢，一本叫做《天工开物》，给孩子的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另外一本呢是《宝藏中国冒号国博给孩子的礼物》。我们先来说一下您推荐这两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两本书因为我以前在做图书评选的时候都翻过、 嗯、 让我感觉这是比较优质的比较靠谱的原创书、 嗯、 因为我最近几年我是大力的推创我们原创的科普童书， 嗯， 因为我是觉得最近几年，一方面出版社下大力气的，另一方面有真的有很多好的作者， 嗯， 他们写出的东西，不管是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去 提取，我觉得都是有很多亮点东西在里面，而且不比国外的作品差，所以我更愿意推荐原创的东西。 哎，这说到这儿呢，我们暂且啊把这两本书稍稍放那么一小下。刚才张老师提到一个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其实我涉足图书行业很多年之前啊就开始了，当年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图书类型的广播节目，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以儿童绘本而言，其实会发现国外的进口的绘本数量很多，而且品质很高，相对而言国内的绘本就做得不是很好。当然针对儿童科普书呢，好像当时大家也有一种印象，叫做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国外的科普书做得要比国内的更好。您现在是更加倡导要去推国内原创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作为中国的儿童嘛，也要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也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上。其实中国传统，我一直觉得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好的科普的书，只是没有充分的发掘。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要强调文化自信嘛。 对， 我觉得文化自信这一点很重要，要让我们孩子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发明，比如最近的那个科技几项科技的大进步，探月啊，我觉得都是火星着陆啊，都是让人很兴奋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把时事跟阅读结合起来，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对，就是我们不仅是有今天的科技成就，其实在过去中国漫长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也有很多的科技成就。比如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本《天工开物》，其实《天工开物》呢就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甚至呢，国外的学者还把《天工开物》呢叫做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我当年在上中学历史课的时候呢，就背过《天工开物》这本书的书名，也大概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但实际上遗憾的是，当然也跟我自己不努力有关系啊，我也没有看过《天工开物》。所以您今天来推荐这本给孩子的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是不是它以另外一个可以让孩子看懂的视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天工开物》？ 对，这本书我翻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章目很清楚，而且很多图片呢，我觉得也是很一目了然，而且内在的知识结构体系孩子一下子能看得懂。不像比如说以前那个古本的天工开物，我们可能看得很费劲。即使插画也是油墨的，对吧？ 对， 文字更多的文字可能也是古文性质的。 看起来像是在看一本武功秘籍一样。 对，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些专家这些出版社的叫什么儿童化以后，我觉得这个能把保持住天工开物的元素的原汁原味。我也记而且是配了很多新鲜的图片，我觉得确实很适合我们的孩子了解古代的东西。 所以您推荐它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本绘本，可以让孩子们很方便的看得懂。 其实严格来说，它绘本更多的是一个故事哈，就这样的还是一个很好的科普读物，我是觉得。 这个它和绘本的区别在哪儿？ 绘本在我看来更多是一个故事哈，一个好玩的故事。你说绘本虽然也有科学的绘本在里面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比如说讲真善美这样东西。而且是有一个情节，有一个绘本，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个人物。儿童很容易带入的一个人物来穿插其中的。 行，您是觉得我用绘本来对比《天工开物》给孩子的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是把这本书给拉低了？ 我觉得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吧，这么说。 那准确来说，这本书里是用很多插图的方式，很好看的插图，很直白的插图，让孩子们更能够了解这本书。 对，它就是一本很好的科普童书。 那除此之外，您还有其他的推荐理由吗？ 推荐理由我倒没有了，我觉得孩子们去看一看就好啊，一定会有收获的。如果你要是想那个了解更多的知识，你可以对比着看，像那个接力出版社也有一套书，那个讲也是有各个名著的名家解读版，也是儿童化的，我觉得你可以对照着读。 这个《天工开物》啊，我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啊。就是从前一段时间到现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也不太好说到底啊，具体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从哪儿开始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现在很火，叫李子柒。李子柒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视频网站上传播了一些就是中国古代的技法，当然他在国内也是一个网红。这个古代的技法里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来自《天工开物》的。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评论，因为有人研究过这本书嘛，就说：“哎，你看李子柒，啊，做什么盐的这个做法，然后做什么某种食物的这个做法，跟《天工开物》里面记载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说它是按照中国的古法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注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咱们的老祖先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技术这个层面，其实是有很丰富的储备的。 对，其实《天工开物》是一本实际上的什么样的书呢？它不是讲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它更是讲生活中一些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对， 比如说那个粮食怎么种出来的，衣服上颜色怎么染上去的， 对， 还有我们的糖是怎么炼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古代真的有很多智慧，我们现实生活中比如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它怎么个流程，怎么做出来的，其实都很有学问，都很值得研究。像豆腐，我们大家都爱吃豆腐，那豆腐是怎么做的， 对， 而且南方和北方豆腐也不一样，其实在这书里面都有体现。 嗯， 我是觉得家长们在跟孩子一起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结合书再结合现实，到那个手工作坊里面有机会去看一看，自己做一次。 现在哪还有手工作坊呀？到哪找啊？ 应该 北京没有了吧？ 我觉得回老家，回老家呀。 哎呀，现在城市化的进展这么快，你想找个手工作坊都只能只去博物馆的某个小角落看某种演示的存在了。 对，反正我小的时候种地的时候，比如那个华梨梨华种地的那些锄头啊，反正我都是用过的。 哦， 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现在孩子应该去了解一下。 对对对，好羡慕你啊，你有这个一线的农业生产经验。 一个农村出身的都有这个先天条件。 其实这本书您讲完之后，我倒好想去买一本，因为我刚才跟您讲了，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是缺了一门课的。我对于天工开物呢，过去就一直很好奇，但是也一直没有看，主要是觉得可能阅读古文是一件需要集中精力、耗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我就看这个带图画的是不是能稍微好一点，至少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候，能够看一本书增进两个人的知识，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对呀，其实古代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天工开物，比如说我们学过那个《梦溪笔谈》，其实讲石油冶炼的，开发石油的，其实都值得我们去看。我小的时候我记着我上大学的时候，那老师讲过《尔雅》，尔雅那里面提到了几个，就关于一个村子， 对， 站在山坡上的村子叫什么村子，山坡下的，就是还有前面有食堂的， 对， 后边有什么食堂的，就是各个都水泽之乡的那个村子叫什么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好好挖掘一下。 有意思，咱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上下五千年，其实往常里倒可能还五千年还更多呢。在这个过去啊，我们在各个领域其实都积累了很丰厚的文化，其中文字传承的内容呢就更多了。我们除了说今天啊今时今日来上网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以外，其实问老祖先来要点宝贝随手可得，就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古书当中。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刚才说了天工开物啊，接下来再来说下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宝藏中国：国博给孩子的礼物》。我看到这本书呢还是第14届文津奖的推荐，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作为这个文津奖的推荐，这个书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啊？文津奖看上的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作品？ 其实我挺关注那个文津奖的获奖图书的。那个在文津奖图书里面啊，那个童书类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也就两三本，我印象中不多，但是评选出来的都是挺好的作品，而且都是立得住的。这本书我觉得也可以作为童书范围内的吧，因为它更多的是特别适合孩子看，了解我们的国家宝藏。这样的书其实最近几年有，我觉得这样的书啊是一个大工程，是出版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一个重大选题来做的。所以说做的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本什么书啊？ 这是一本这本书套装书，我看到过，我翻过，我觉得特别精美。图片真的就是非常艳丽，我觉得看上去真的能够生出那种大国自信的这个东西。而且这本书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是一个国博呀潜心五年打造的儿童历史百科绘本，主题很丰富，比如说有贸易交通、家庭饮食、科技、汉字、艺术、音乐、服饰等等。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是把国博的那些馆藏的作品跟做一个深入的讲解，让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国家这个地大物博这么丰厚的历史，还是让就是而且那些图片是非常吸引人的。我觉得看到图片再加上解释，能够在孩子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这样的书，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拿出一册到国博现实物去看一看，这都可以的。 也如果现实生活中可能去国博比较觉得浪费时间，就可以拿着书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拿着书去图书馆里面，去那个国博里面走一走。 嗯， 我特别，其实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到博物馆里面转一转，我觉得那个进入那个情境中，你真的就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那个古代那种感觉，再看这些实物，我觉得真的就是感受啊或者学习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的。 嗯，不能去国博的时候在家看这本书仿若到了博物馆，能去国博的时候呢带着这本书就像带着说明书一样，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些国博里的展品。所以按照您的解释，是这本书里面所拍的很多照片其实就是国博摆在那儿的一些展品。 对， 那这些展品就进入到书当中了，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去看。 但是在国博里面你可能有的时候解释没那么全面。 嗯， 但是这本书相当于有个专家在你耳边给你讲这个故事，讲它的背后的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 因为毕竟那些东西你要不了，你没有一个人给你讲解的话，你感觉还是跟你有点隔。 对， 如果有个身边有给你讲解，那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你就发生联系了。 哎，您去博物馆喜欢买一个不是买一个吧，或者现在都是租了。 对， 那个语音讲解器。 对， 甚至现在还有很多那个扫码啊，一扫之后你就能听各种讲解，去了都会用是吧？ 去都会用的。 嗯， 但是我觉得吧，那个讲解毕竟还是比较简单。 嗯， 像那个有个专家来写，他毕竟是还会那知识量会更丰富一些。 那这本书里的讲解能细到什么程度？ 细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说，但是我是感看着翻着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是感觉真的就是让我颠覆了我以前很多认知的那种感觉。 哦， 嗯， 就这个体验可一般来说很难得呀。 对，我以前就觉得看的还是没有那么多，但是翻阅以后我觉得 啊原来如此。 嗯， 那种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还是，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两本书或者这两套书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呢？ 四五年级比较合适了，我觉得那段时间的孩子可能有自己的一定的积累。 嗯， 而且还更想了解，更想探求一些新的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这两本书相对来说都比较像博物学一样的。 嗯， 我是觉得四五年级的孩子真的就是开始走向，就是开始了解世界各个方面的东西。 嗯， 他还是没有完全往下扎根的，他是先了解技术之上的。 嗯， 虽然他也有兴趣哈，但是可能对其他东西他也特别感兴趣的。 嗯，我这两天在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在我的书柜里放了好长时间了，我就一直说要读就没时间，最近终于排到它了。嗯，然后呢我读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埃隆·马斯克的这个传记，其中有一部分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埃隆·马斯克在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他妈妈就回忆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就有的时候带他们出去逛街，然后逛着逛着发现这个埃隆·马斯克没了。没了他们也不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马斯克一定在离他们附近很近的一个书店里面读书，然后他们一找一个准儿。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埃隆·马斯克呢也特别喜欢读这种博物类型的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读完了大英百科全书，甚至呢可以准确地说出这个月球距离地球的近地点和远地点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哇，我就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而言呢，这还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肯定是的，我觉得埃隆·马斯克那些优秀的人物，他的真的就是小的时候都是读大量的书的。 嗯， 哎，我前两天刚才我还找呢，前两天我也看了一本书，讲了一个人小的时候，好像是费曼， 嗯， 理查德·费曼那物理学家， 哦， 他小的时候也是特别爱看书的。 嗯， 就这些人，而且费曼小时候爱捣鼓那个电子设备 啊， 收音机。他自己能够， 他那个年代也只是收音机能算电子设备了， 他很小就能够组装出一台收音机来 啊。哦，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些像阿隆马斯克这些人啊，其实他那些牛人或者是大科学家，他小的时候一定是积累了很丰厚的东西的。 嗯， 尤其是科学方，成为科学家的前提，我觉得真的就是既有想象力，而且他真的就是对就要有天赋，他脑子很聪明哈。 嗯， 这是另说的。 嗯， 他一定是也阅读了大量东西的。 嗯，对，这个不仅仅是科学家，其实任何你在人群当中。最后啊，看来假以时日，后来成为一些所谓的打着引号的成功人士或者凤毛麟角的这些人士，其实他们阅读这件事儿，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占据的时间都很长，尤其是在年少的阶段，在儿童的阶段阅读很多。我刚才在说那个埃隆·马斯克，其实还有一个在商业界也很有名，叫查理·芒格，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商业领袖，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导师级的人物。查理·芒格在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读书，就甚至到他成年以后，乃至到现在为止，阅读依然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他自己还说，他见过的那些成功人士，就是赚了钱的，或者出了大名的， 当然这个有一些演艺明星可能不算其中啊，就是那些在我们看来就是一步一步积累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不阅读的，或者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不是有书陪伴的。 我前两天也是听了一个英文就是英文材料，那是写了提到一个美国一个建国初的一个人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人，他小的时候也是家庭条件很差，父母后他的父亲离开他们了，就抛弃他们了，他的妈妈也是有病，后来也去世了。这个人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叫什么财政理财之父啊，叫什么财政之父的，因为后来前面那个引子是我看到的，说的就是美国当年也曾经破产过，在破产边缘的时候，好像是林肯问身边的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国家破产了嘛，他说你去找汉密尔顿嘛，他能解决。他这人就是小的时候读了大量的书的，就是大量的那种，因为他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别人帮助，他就靠自学靠阅读来一步步提高自己的。 回头说来，您现在给您的孩子，您是有两个孩子是吧，给这个两个孩子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是有什么安排和期待吗？ 我家老大现在上高一了，他上这高初二之前吧，基本都是我跟他一起读了很多书的。 怎么叫一起读？ 到小学阶段基本是我给他读， 对，就是你讲绘本或者讲故事， 睡觉之前我给他读，其实不止绘本了，儿童文学那科普类的书我都跟他一起读一起探讨的。像那个到初一初二的，我可能更多给推荐一些好的书，我觉得很好玩的推荐给他，他也看。像初二的时候，我家老大特别喜欢那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本书，我觉得这样的心理类，他就开始对人类的心理感兴趣了。我家老二现在很小， 琢磨人心了， 对，因为他那个也是很好奇的， 对， 为什么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他同学也是一样，同学那么多，为什么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他就对人的心理感兴趣，我觉得很正常。像那个我家老二是小三岁，我现在就是每天跟他看一些就是绘本，要读绘本，聊一聊，很好玩。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眼睛也很尖的。我就举个两个例子，有一本书叫《孙小弟》那本书，三页吧，那个有一个页那个颜小号的颜色比较深，两页比较浅，他就问我爸爸为什么这个小号变样子了。 哦， 色差都会有很有感触的。 他问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那一刻很有趣？生命这个事情很有趣， 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你说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说他带着你去发现了。还有一个例子是看了一个深见村夫的一本书，那个小森林的小火车，到最后小火车把孩子都送到家里以后，他要回到森林的时候，爸爸就问我为什么小火车没有车轮了。后来一看，真的就作者没有画那个车轮。 哦，哎呦，你看 大人不会关注 的这个注意力，真的跟大人不是在一个世界上，也不是一个维度里。 对，我们跟孩子一起去看呢，有的时候孩子会给你一些新鲜的刺激，让你觉得这个孩子太伟大了，也是所以我说有时候被孩子教会嘛，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其实您你自己也写了几本和儿童教育有关的书。 对，我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教育媒体人，我也是一个教育记录者，我特别跟孩子聊天，给他讲故事，他的反馈我都会记录下来。每天到单位的时候就把这些小故事小段子或者感悟都记下来，所以一年日积月累就成了几本书的。 希望日后有机会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您自己写的那几本书。 好，我特别特别期待。 对，我也很期待，因为作为一个读书很多的爸爸，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因为可以在他们读书的道路上给他们来推荐很多很好看的书，来丰富他们的小脑袋瓜。但同时啊，有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去会阻碍他们读一些书，就这些书啊，你们现在不适合，或者这些书根本不要去碰啊，不适合你们？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有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事儿让我很感触，就是我给他读了一个《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样一个绘本，我觉得那是个很好看的绘本，很有爱的一个绘本，就是爷爷去世了，但他舍不得小孙子回来看一看他，要做一个最后的告别。就在西方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认知，比如说告别之后才能够离去嘛，灵魂才能够安息， 因为东西方的生死观是不一样的嘛。 对，但我家小孩看了以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实在不行了，就是受不了了，有点。后来我就在后悔，我说是不是跟死亡的这个主题是不是接触太早了？所以我就这样的故事，我可能会适当放一放。那其他的书，哪怕是一些快餐类的书，我也不会阻止他看。我说他看就看一看。但我觉得快餐类的书， 什么叫快餐类的书？ 就是，哎呀，市场上卖的特别，就是特别火的，但是 就一进书店就是摆在你最容易看见最容易够着的位置的那些。 对，相对来说呢，从我们成人角度来说，那些教育营养啊没那么深的书，我觉得就这样的书呢，我觉得孩子看一看也没关系。看完之后只要没有那些邪恶的那些价值观上有问题的书就好。 如果价值观有什么有点存疑的，我们可以跟孩子去探讨，我觉得一定要跟孩子去聊一聊。 嗯，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 嗯，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其实孩子会给出他们的答案， 但前提条件是您也得知道那本书讲的是什么，您甚至自己也读了那本书才可以谈啊。 其实我跟孩子读的书，每本书我都自己看过的， 哇， 我都是把过关的， 哇， 我都翻过的，要不我也不敢轻易给他看。其实像死亡那本《爷爷变成幽灵》那本书，我觉得还可以， 嗯， 但我就没有想到孩子反应那么大。 嗯，他是多大时候的反应？ 也就三岁左右 啊。对，那个是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对于生死这件事情还不像他能够长大一点那么明白， 就是他还处于浪漫期。 对， 他觉得死是一件就是很跟就像还会再复活。 嗯， 他是那种生死观的。 嗯，对，你回头讲来，人啊，这个生物也真的是有意思。你看到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从幼年期然后变为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其实你看，其实人类的文明发展从过去到现在也是一个经历这样的过程，文明的蒙昧状态，对于世界的了解，以及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非常的像。 对，这点我特别认同。 嗯， 我还有一点感触，就是说孩子就是比如说六岁之前嘛，咱不说太晚，六岁之前孩子眼中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 对， 就跟我们原始的那个宗教一样，他认为雷神、雷公、电母啊，都是有人的形象在里面的。 对， 而大了以后才能够把那些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分开。 嗯，对，有意思。今天跟您来探讨和孩子有关的一些科普类图书的推荐，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两本书，还有其他一些科普类图书在选择和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建议。那么提出这些建议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张贵勇博士。我们和张老师的对话呢，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一龙，我也很高兴。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